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九月二十号嘅大香港早晨，呢个 My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我系瞓醒都发现仲未救到世嘅救世英军，隔篱仲有汤姆啦，跟住有淡仔同埋推米嘅双杰。是啦，今日 一轮嘴咁样，咁快讲。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报报我哋呢个热狗仔队牧养计划嘅数字啦。 而家个数字就系1129400蚊啊， 37.65% 啊，即系你暂时都仲系可以得到37.65% 嘅真相嘅啫。 37.4%都未到 ， 四成都未有啦。 真系慢啲喎，系个进度。 好捻慢啊，系真系好捻慢。咁我 进度太慢，屌而家已经你所谓嗰个特首嗰、那个嗰、那个诶。竞争啊，嗰、那个互相斗啊，已经 开始斗啦，开始。 屌你，序幕已经打开晒噶咯， 赶唔切啦，就嚟赶唔切。 嗱，我哋而家系做，即系我哋都出咗报道，即系唔系报道，时报嘅叫做一个声明咁仔噶啦，就系话即系而家去咗100万啊， 系啦，啱啱即系过咗100万嘅时候，我哋都做过一篇叫做报道啦，咁就即系开始，其实开始展开紧噶啦，展开紧噶，但系一路要有後續啊，要有支援，一路即係繼續落去，直至到去到可以點樣講咧？即係有條理咁樣去運作呢件事，喺令到我哋可以喺嚟緊嘅 即 係 而家都我哋能夠做 站到一個位置， 都係一啲前期工作嚟啫嘛。屌你而家人哋打得如火如荼，我哋落後於形勢啊！可以話係 我兩大鑊刀啊！屌你啊！ 啊！屌今日仲有雙傑推咪啊！雙傑今日精神啲未啊？今日好似精神少少， 好精神雙傑 啊！屌你， 雙傑好大鑊， 影響我哋工作，影響我哋工作。 係咁，聽埋我哋第一次講乜嘢嘅時候，你就發現其實要马上即刻去支持我哋呢个热狗仔呢个募捐计划啦，因为事态发展系刻不容缓嘅，咁我哋想讲乜嘅咧？好捻大镬嘅系， 大家血浓于水 系嘛？ 哇，咁样唔好饮洛菲。 第一次讲咩咧？就讲呢个横州嘅事态发展嘅，即系横州嗰个阴谋诡计啦，定唔知系乜嘢啦？咁 唔系而家，其实我觉得横州件事已经系将嗰个件事扭到去系要成个。整個故事或者整個方向是現在就是扭回去哦，就是這個特首的大家所謂特首選舉之前 事實上是啊， 互相踢爆啊， 之前那個由即是由選舉日那日開始慢慢發酵醞釀下去，去到現在慢慢開始由鋪陳去到轉入直路，其實是一個特首選舉之前的鬥爭的一個這樣的序幕啦。咁發展是怎樣的那件事真是屌好撚盤根錯節嘅，我屋企而家有一個壁布板咧，上面好似嗰啲鬼佬警匪片咁樣貼曬啲壁布板，有啲人相啊， 掟曬大， 跟住有啲做 一條紅線喺度黐下， 一條紅線咁樣，跟住哎屌你諗咩？打呢度打咗個交叉喎，咁呢度出問題啦。 你整一條紅線唔得喎，因為好多個條線喺度啊。嗱，你整個而家你睇曾俊華、梁振英咁已經要分開兩種線顏色嘅線啦，係咪先？紅色、綠色咁樣， 係綠色係代表咩？ 昨日的事態就是由梁振英出來說回，喂，有關於那個叫什麼工作組啊？ 橫州發展工作小組， 橫州及黃後生啊。 其實我哋之前應該係好少 cover 呢單橫州，因為我哋做緊，因為我哋背後做緊嘅調查工作啦，令到我哋好難去，好難喺咪前面去決定究竟我哋想要又可以將幾多嘅我哋資料資訊啊，或去講出嚟啦。咁但係去到今日，屌人哋都出招咯，咁我哋都。 唔係，其實好明顯，成個事係仲會繼續發展嘅。 係， 而且蘋果嗱，由佢星期六開始就話有個咩機密文件各樣， 咁就有個背景咯。 係啦，跟住就慢慢擠噶嘛，擠到今天啊嘛，係咪先？咁嗱，而家個點解浮曬面？所謂浮曬面咧，就係因為梁振英琴日去依個咁嘅回應，跟住之後曾俊華就即刻過幾個鐘啫嘛， 回應啲乜嘢咧？ 就反翻嚟，因為梁振英講嗰個所謂我又唔記得一個工作組，因為好辛苦。 唔知一個框唔緊要啦，不如咁樣啦，我哋由，因為你要， 我哋 weekend 開始講， 你要照顧好多由即係唔睇報紙、唔睇新聞、cushion 嗰啲，淨係睇我哋嘅，佢可能到而家都仲未知究竟橫州係發緊啲咩事，發生緊啲咩事。咁件事咧就由上個禮拜六開始講起都 OK 嘅，因為上個禮拜六咧咁就揭露咗一份機密文件啦，就令到呢件橫州嘅事件再次升分啦。裏面就顯示呢、這個政府組成咗一個叫做橫州發展工作小組嘅一個 跨部門嘅小組， 跨部門嘅小組啊，咁就由呢個梁振英去出任主席嘅。咁佢哋就曾經三次向呢、這個就發展計劃向元朗嗰邊嗰啲鄉事派嘅成員就進行摸底，所以摸底就係類似你去理解為一個非正式嘅諮詢啦，或者係一啲軟性嘅遊說咁樣啦，英文叫 soft lobbying 啦。咁就曾經三次向鄉事派或者一啲鄉事勢力啊、村長咧、鄉長啊，或者元朗區議會嘅勢力人士去進行呢啲咁嘅遊說啦。咁其中第一次同埋第二次咧都係。嘗試就呢、這個橫州佢嗰邊發展嘅17,000個公屋單位嘗試去嗰邊做諮詢啦。咁當時鄉事派佢哋都係持一啲唔支持嘅意見嘅，理由就係話譬如元朗佢方面嘅交通啊，其他配套啊，未必可以負擔到啦。咁呢個係佢純粹係佢哋講法啦。 或者就拍曬台講係話逼爆啊，元朗 你仲呃啲人入嚟，咁我住元朗我就知啦，湯姆都可能知啦，係事實，真係會賺爆嘅。 個時序係咁樣嘅，2013年6月，就而家真係所謂有機密文件政府內部文件就揭露咗，我原來2013年6月梁振英領導呢個所謂橫州工作小組咧，就第一次開會，咁即係叫正式成立咗，亦都去開會啦。好嘅，跟住所謂頭先阿英文提及過幾次摸底，就2013年7月就第一次就去所謂進行呢個摸底啊，即係咁樣嘅 soft lobbying 咁嘅東西啦嚇。嗰日講英文好似 探啊， 好似軟性好多，成件事好似中性好多，好正常啫 ，soft lobbying 咁樣嚇。OK， 跟住再去到9月啦，九月就係呢、這個政府咧就第二次同呢個鄉事派摸底。 咁佢第二次嘅內容咧，大約就係佢嘗試以一樣嘅係17,000個單位，但係會。再發展周邊一啲配套，包括譬如交通上面啊，一啲工業村啊，去應付，即係你17,000個單位，你會多咗可能50,000人去住啊，會負擔大咗啦，或者工作上面，即係工作職位上面會有啲困難啦。佢嘗試將一啲配套，例如工業村喺附近再發展，咁都係不被呢個鄉事派支持嘅。 即係都仲係講緊17,000個， 仲係講緊17,000個嘅。 係咁啊，依個就係2013年嘅事喎。去到2014年啦，原來佢哋叫做有種叫做轉咗一個方向啦，就係呢個政府通知鄉事派就只會提出咧第一期4,000個單位嘅發展，咁亦都係換咗地 location 啦，就唔喺本身17,000個單位嗰個所謂中地嗰個範圍啦，就去咗另一個範圍啦。 嗱，咁令人懷疑嘅地方就係話，點解會無端端由17,000個單位變成咗4,000個單位啦？而地點方面亦都係非常之令人懷疑㗎啦。咁因為你理解橫州佢原本發展個地方係一個叫做中地啦，即啲非發展 冇廢地啦，廢地攞嚟做停車場啊，攞嚟泊貨櫃啊之類嘅。 咁但係佢後來決定起4,000個公屋單位呢個第一期計劃咧，就唔係用呢啲咁嘅廢地喎，反而係用咗一個附近鄰近地方嘅一啲綠化地啦。綠化地即係 有人住嘅， 通常係有人住啦，或者係一啲。 啲綠化嘅地方啦，係唔係會優先選擇攞嚟建屋㗎啦。咁呢一個點解會咁樣嘅呢？咁有啲人就懷疑啦，咁就當中可能會牽涉一啲同鄉事派嘅利益啦，因為有報道啦，同埋我喺當地我都知啦，我居民嚟嘅，咁嗰度係一架叫做係一個鄉事派勢力人士曾樹和佢所經營或者管理嘅一啲地方，就佔咗呢一個原本嗰個中地發展萬七個單位嘅其中一大部分啦，大約17公頃嘅土地啦，咁有相當大嘅一部分已喺成個規劃嘅範圍裏面。咁佢就係由曾樹和 極力反對嘅， 係個地權本就係、是原居民佢集中地權，但係佢當中經營同埋發展、經營同埋管理啦，都係由鄉事派勢力人士曾樹和去處理嘅啦。咁究竟佢第三次去摸底嘅時候，係咪因為受到呢啲咁嘅鄉事派嘅壓力，或者係同鄉事派有任何嘅協商啊，而令到佢哋改變計劃轉移，唔發展呢一個中地，而去發展嗰、那個叫做綠化地，係附近鄰近嘅綠化地呢？因為嗰綠化地唔係原居民村嚟嘅，係一啲非原居民村嚟嘅。究竟中間係咪有啲叫做利益輸送啦、啊？咁呢一個係令人質疑嘅地方。 又或者佢專登避開咗啲鄉事派嗰啲， 避開咗佢啊，唔起你嗰啲啊，就喺外圍起住四千先咁樣樣。咁而事態嘅最新發展咧，就係、是、去到政府啊，即係上個星期六啦，就喺嗰個文件裏面咪提到，啱啱我哋提到一個叫做橫洲發展嘅工作小組，咁就主席就係梁振英啦。咁其實即日咧，梁振英佢或者特首辦佢已經發咗新聞稿，同埋即時回應咗，事實係有件咁嘅事嘅。佢的確係出任呢、這個叫做橫洲發展工作小組嘅主席，但係最新嘅事態發展就係梁振英就呢件事件就走出嚟講話啦，就話到呢個咁嘅發展工作小組咧，事實上只係做一啲協調嘅工作，咁就負責協調唔同嘅部門去工作啦，包括呢個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啦，同埋一個規劃土地發展委員會，而呢個第一個提到嘅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就係由 張炳良 去負責嘅，咁就係呢個林鄭月娥，即係政務司呢一個司察下嘅。咁另外一個叫做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咧，就係陳茂波亦，即係話曾俊華嘅。 唔係嗰個土地土地督導委員會咧，係曾俊華做領導嘅。係咁，報紙寫曬啦。 土地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就是曾俊華去做主席的，咁樣咧，但係核下佢有好多唔同嘅成員，咁基本上佢講緊嘅就係其實係協調呢個政務司同埋財政司兩個司旗下嘅一啲局嘅一啲交涉啦。咁但係 個問題，因為咧，我又聽下梁振英哥講， 聽咗佢講咩先？ 橫洲嘅發展啊，橫洲佢嘅構思啦，同埋我哋喺執行過程當中咧。我哋會遇到一啲，尤其是中地發展所碰到嘅一啲挑戰同埋困難。橫洲呢個問題咧，同其他啲發展區，譬如話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咧，有稍為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嘅過去咧喺社會上咧比較少受到注意嘅。咁因此咧，我哋決定咧喺幾日內咧。當我哋整理好所有資料之後咧，係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向大家咧係通報橫洲發展所碰到嘅問題，冇任何妥協啊！我哋做發展計劃，尤其做公屋計劃咧，我哋係向全社會負責嘅，並唔係為咗某啲地區人士或者地區利益咧係負責或者係妥協嘅。大家知道呢個工作小組咧，唔係淨係橫洲。咁大家成日講話橫洲，點解你特首要做橫洲工作小組嘅主席啊？咁其實呢個工作小組咧係負責埋皇后山嘅。皇后山全部都係屬於政府嘅地，喺呢度咧冇任何嘅即係一啲鄉事嘅介入喺度嘅。咁但係都係由我做主席嘅。講明係 Phase One 嚟嘅，呢、這個咧係應該係對呢張報紙。佢印嘅政府內部文件，即係2014年8月嘅內部文件，我哋應該咁寫噶啦。佢嗰個節錄咧，節錄嗰中間，如果佢登埋右邊嗰欄出嚟咧，睇到我哋清清楚楚，我哋講明咧係 Phase One 啊，這個上聯會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咁。然後咧佢喺度仲有一個講法，説明乜嘢咧？唔係淨係話行政長官主持一個工作小組嘅 Task Force 去負責橫洲同埋皇后山嘅發展咧。就行政長官或者個 task force 咧就自己定呢份文件右手邊嗰部分咧， 亦都有一句咁嘅説話咧，就係、是、detailed issues， 啲細節嘅問題咧 ，detailed issues to be followed up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Land Supply。Steering Committee on Land Supply 中文咧就係、是、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呢、這個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咧係一個常設嘅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咧我唔參加嘅，係由財政司司長做主席嘅。而呢個委員會咧係喺我施政報嗰度已經提咗出嚟嘅，就係、是、財政司司長領導嘅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將改組為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全面統籌全港所有不同用途土地的開發。 嗱，呢個就係梁振英講法啦。佢 呢個琴日嘅講法 係琴日講法， 琴日嘅講法。咁亦都係因為呢個講法出現咗之後，曾俊華過咗幾個鐘之後，就出一個聲明，去就去回應，就話佢冇參與過呢個工作小組，呢、這個所謂橫州及皇后山去決去決。一定要call住嗰個皇后山，因為佢話皇后山屌皇后山全粒部官地嚟㗎， 硬啲地都係我 冇鄉事嘅咁撚樣，即係想強調話自己冇任何。 即係佢就唔係淨係搞橫州嘅，嗱皇后山我哋都做㗎，我哋唔係淨係做橫州呢一個。 唔係最主要佢想講話冇任何妥協。政府冇任何妥協，冇卸，冇賣邊個帳， 純粹就係一個先易後難嘅決定的。 依、這個咁嘅講法，咁 呢個決定就唔係我做嘅。 咁曾俊華咧就喺五點鐘咧就就晏過咗，因為梁振英咁講啦，佢就之後就講咗啦，就話喂，我冇參與過你嗰個工作小組，雖然我喺你嗰個工作小組裏邊、，OK， 依個其一，其二咧佢就話喂，我亦都冇講分期進行喎、 啊， 即係。曾俊華嗰個所謂 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啊，好撚多呢啲會，而家搞到好撚亂，明唔明啊？跟住你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咧，就冇任何講法，就關於要分期進行嘅、關於呢個所謂橫洲起公屋嘅事宜咁樣。咁曾俊華就即係而家俾人吉嗰個就係話，點解你由萬七變撚咗四千啊嘛？點解無啦啦會變撚咗？會喺2013年嗰、那個或應該2014年頭嗰陣時候就無啦標咗一個第一期嘅字眼出現啊嘛？之前睇翻嗰啲報道，佢所講嘅都係冇呢個所謂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嘅事宜啊嘛。而家就點解無啦拆開咗咧？咁曾俊華我冇撚講過分期任何嘅事喎。OK， 之後再嚟林鄭都頂唔撚住啊，因為有關林鄭事啊嘛。林鄭 都走出嚟話佢就自己咧就唔係呢個工作小組，以及就唔係佢呢一個委員會，即係講緊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啊嘅成員嚟嘅。咁啊，即係話其實大家都係喺度講 村口隻狗，唔係 佢三個人，三個人都走曬出嚟同佢講，就話件事唔關我事噶，係佢搞嘅，全部嘢都係大家喺度輪流三個互相喺度卸責。而家咁嘅狀況就係咁樣咯。 咁啊，林鄭係琴晚去到成十點幾出嘅呢個所謂聲明咁樣。咁即係依個而家見到都好似喺政府三大巨頭 三最係咧呢個直頭係政府三大巨頭啦，政務司同財政司仲有個特首呢三個，我頭先 互相喺度推， 互相喺度推卸責。 呢個嘢有乜咁撚恐懼咧？佢哋令到佢起公屋唔係大家好嘅，應該正職啊好嘢嚟噶嘛？點解而家咁撚驚咧？ 係究竟係聞到陣窿味啊，想去避開佢啊，食火啊，定還是可能是他們本身已經有一個預算好的解決方法，定還是一個再繼續這樣推進下去，他們本身已經有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中間是即是在這個發展到這個地步，他們中間有什麼權力鬥爭，有 high work 的，然後就卸啦，卸完之後就自己嘗試去跟返原本嘅計劃去解決咗佢，當正職咁樣做啦。呢一個係佢哋中間會有一啲計算嘅。 即係你驚就驚在而家成件事，樓期本身起公屋萬七個，跟而家轉四千個。老實講，即係如果唔係話爆咁多所謂料出嚟，又話我牽涉曾樹和嘅本身嘅利益問題啊，咁啊，而家你蘋果都係咁做㗎，即係抄返我按返啲時序，抄返我原來我2013年嘅。八月咧，阿梁振英落天水圍嗰陣時咧，就阿曾樹和扯行馬，我哋都有講過節目，扯行馬去撐梁振英噶嘛。 嗰次就係摸底完咗之後， 有啲疑未嘅，未摸到嘅， 講 第一次摸底完之後 ，OK， 跟住之後就2013年8月，佢哋扯行馬落去撐梁振英啊嘛，有啲所謂疑似黑社會人物添啦，咁樣 有啲我認下， 佢哋啲疑似換伴啊， 唔 係。好啦，咁去到话 因為2013年8月咁樣去將個時序攝埋落去咧，咁2014年年初所謂講個無啦啦分咗期，將呢個萬七嗰個變咗二三期。起萬七起公屋，而變咗二三期，四千為之第一期咧。咁而嗰個所謂萬七嗰個地係牽涉曾俊華嘅利益好大啊嘛。咁就將件事咁樣套咗落去，就看似咧就係、是、哦咁撚樣就唔撚係勾結呢份嘢咁撚樣。即係而家就好似好多所謂 under 裏邊嘅背後裏邊嘅雕係未出現曬嘅，未見到嘅。咁而家嘅蘋果你見到佢係好明顯係擠牙膏㗎。係 啊，每日深啲，每日深啲。 你星期六出咗個所謂咁嘅內部機密文件，咁就爆咗一個咁所謂一個我永遠都唔 諗記。梁振英嘅小組啊。 唔記得名嘅梁振英環州小組咁樣樣，話梁振英環州工作小組咁樣嘅物件出現咗。跟住而家你今日又再出㗎，佢又話我哋又有其他內部郵件啊，今次講有啲 email 就話喂。梁振英在那個 email 裏面講那個會議，他這個這樣所謂工作會議工作組並非如梁振英所講是純粹協調性質、哦不是這麼輕輕的、是講的話、哦、這個工作範圍這個工作小組的範圍是包括要怎樣估量怎樣解決這個環州發展計劃的相關事宜、哦、這樣針對著他。喂，其實現在變到的狀況就是你不知道人家有多少東西在手嘛， 是 那你曾俊華那些不是很害怕，或者你而家真你咁樣開鳩我名，即係梁振英你咁樣開鳩我名，屌你老母張局話之後嗱啲 detail 嘢用英文講好似真心好撚多啦 ，detail 嘢啲 detail 嘢全部喺曬嗰個又唔記得咗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嗰度噶，係曾俊華嗰邊搞噶 detail 啦。所謂 detail 有咁分歧啲係咪 detail 啊？係我呢啲高層嚟噶嘛，高層發展方向就總之起咯，咁樣起咯，咁樣起公屋就係咁多。呢個就梁振英想鋪出嚟嘅嘢喎。我急曾俊華，我即刻反台啊！屌老尾，而家林鄭都反，因為林鄭唔知幾時燒撚到佢，你知唔知啊？你梗係咁擠出嚟喎， 冇出席， 你擠撚咗啲乜撚嘢出嚟？我點樣知係咪先？喂，成班。有喂，而且梁志祥嗰啲嗰陣時都講翻嗰陣時所謂摸底嗰啲會議啦，拍台拍凳好撚激憤咁撚樣噶嘛，即係牽涉幾多本身所謂鄉事派嘅本身嘅利益咧，咁樣真係唔撚知喎，即係依個係其實你話依個係咪將會成為依個特首選舉？ 呢個必然，我覺得肯定係啊。 是不是成为最主要的争叫做抹黑材料？ 当然这个是一个起点。 这个起点来的嘛。 迟些可能陆续有来。那我们现在你说你说。其实现在看回他的状况呢，很明显就是有人见现在横州这家嘢炒到这么劲的时候，想住就开始渗少少料渗少少料出来怼一怼梁振英先。而且现在是未出晒料的嘛。所以很明显他见到礼拜六的时候那一单料出来的时候，他就 feel 到奶了嘢啦。因为你被人看到说喂在你负责搞个小组的喎，你仲奶咁，跟住所以咧，佢就而家咧睇埋琴日即系出埋啲資訊嘅時候咧，咁就諗咗條橋，就諗住射波俾佢最主要嘅呢一個特首選舉嘅對手，就即是對比阿胡蘇貞。咁所以咧，而家好明顯就見到佢哋喺度角力緊噶啦。我直頭喺度思疑緊，究竟啲料係咪阿胡蘇貞嗰邊個派系嗰邊佢嗰啲支持者去到放出嚟嘅咧，定還是再有第三方勢力放出嚟？ 定還是梁振英佢自己勢力自己放出嚟嘅咧？ 自己喺度做一個係嘛？ 嗱，咁我哋而家將個形勢去試嘗試下圖像化佢啦。我哋中間就有一個叫做橫州發展計劃啦。咁裡面牽涉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物，就包括有梁振英嘅系統啦，即是中聯辦嘅系統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是譬如我哋一路喺度講緊嘅舊有嘅建制勢力， 傳統建制派、 傳統建制勢力，包括鄉事啦，譬如民建聯啦，呢一類型啦，或者一啲唔同嘅地產發展商啦，咁有呢一方面嘅勢力啦。咁另外有一啲旁根錯節嘅，譬如朱海迪啦，朱海迪就 Promise Land 啦，就遍地方言啦。咁其實仲有一塊拼圖，我哋一直都冇提過嘅，就係喺嗰個橫州嘅發展計劃，佢嘅而家擬興建4000個公屋單位嗰笪綠化地嘅旁邊，其實新世界佢。在去年的大約八月定去年的八月啦，咁佢向城規會就入咗紙申請一笪 一笪地啦，喺个叫做永宁村嘅地方，咁就改为一个住宅用地嘅，咁就会兴建三栋39层楼高嘅一个豪宅项目嚟嘅，佢、就完全系轮接住住嗰个4000个公屋单位嘅，呢个系嗰个事态去。我哋一直都未提啦，叫做未提噶啦嘅一塊拼圖嚟嘅，大家嘗試將呢幾個唔同嘅地方一齊擺埋去拼一拼啦。咁裏邊有啲咩利益咧？我冇講邊個啦。而家裏邊會即係呢個咁樣嘅發展裏邊會包含住啲咩嘅利益咧？你首先明白一個地方佢發展，除咗話起咗啲樓之外，佢仲要有好多唔同 交通配套 唔同嘅配套噶嘛。咁嗰啲配套就唔會係地產發展商做噶啦。當然係譬如會係呢啲會係政府嘅規劃去做噶啦，去喺旁邊興建道路啦、接駁公路啦。一啲水利嘅工程啦，電力公司做啦，咁裏面好多好多唔同嘅配套要發展㗎嘛，咁你假設我哋而家講緊嘅係嗰個宗地，即使話曾樹和佢嘅經營同埋管理嘅屬地，雖然話冇俾政府收到佢繼續去經營佢嘅廢車場又好點都好，但係一個咁樣嘅發展計劃，包含住公屋同埋私人住宅同埋一啲公路同埋其他唔同嘅基建，會唔會令到佢夾喺中間一笪佢管理緊嘅地，火燒旺地，突然之間變咗一個好有價值嘅一笪地段咧？呢個唔知要睇埋跟住落去事態發展。 因為橫洲其實距離呢個元朗地你就唔係好遠嘅 ，會唔會建成一個新嘅一個叫做活躍嘅發展到嘅社區咧？即係喺元朗裏面，呢一個係緊接落嚟我哋想睇到嘅地方啦。 而且你見到頭先阿英君描述嗰個狀況，有我牽涉所謂幾幅地幾個 project， 咁唔止噶，有個蝦尾村。 蝦尾村就新嘅啦， 即係又講出嚟啦嘛，又話我嗰個地方本身嗰啲地都成幾廿年都冇撚喐過㗎啦。 本身有個發展丁屋嘅計劃啦，佢擱置咗12年嘅，咁突然之間又喺呢個時候就攞翻出嚟喺蝦尾新村嗰度批咗一笪地出嚟，俾翻原居民去起丁屋，這個又會唔會係 即 係 所謂牽涉咁？呢啲見到係好等兜等亂嘅，而且見到係應該係叫做。好多人，大家所謂各方都有啲料喺手，係嘛？就未能擠出嚟，慢慢擠出嚟。 咁究竟會幾時將呢啲線連埋一齊，然之後俾大家睇到咧？大家睇到嗰陣就太遲啦。所以咧，結論就係咩咧？結論就係要支持我哋熱狗仔隊牧羊計劃，喺佢哋披露出嚟俾你睇事態發展到太遲之前，俾我哋要知道第一手嘅資訊，然之後我哋用。 即係其實而家你見到就係話，喂，你係。你蘋果有呢啲所謂機密文件係手各樣，但係講緊就係話點解我覺得我哋嗰個角色係重要嘅地方就係、是、喂蘋果去嗰種立場或者嗰種戰格嘅地方，我哋都無人即係唔需要再一訴說俾大家聽啦，大家都知道㗎啦，係咪先？你熱血時報，你如果有呢個足夠嘅資源去做呢啲調查式報導，或者我哋去可以攞到一啲第一手料，喂，我哋就。嗰種我哋都可能會擠牙膏，但係嗰種我哋嗰種方向啊，或者嗰種披露事實啊，嗰、那個情況會不一樣噶啦嘛，係咪先？唔單係而家純粹係叫做係唔係叫喂傳媒係咪站咗邊？這個唔需要講啦。如果唔係見得到成報係咪先？成報咁樣做啊，係咪先？即係傳媒有冇站邊？呢啲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大家去叫做話分析啦，係咪先？好明顯㗎啦，係咪先？咁你熱血時報就叫做我咁樣講啦，叫唯一係可以將嗰個真相揭露到出嚟，同埋係我會認為啦，呢、這個我認為係對香港有益㗎嘛，大佬唔單係俾你而家啲各樣報紙喺度叫做。導向咗某個方向，跟住就呢、這個呢 sorry 嗰個就好，唔係單單咁樣簡單嘅事嚟㗎。 所以佢哋導引方向嘅原因好多時都係因為佢哋嘅利益㗎嘛，即係佢哋有佢哋嘅利益㗎嘛，泛民有泛民嘅企位㗎嘛，咁蘋果作為泛民嘅大報 派系啦， 建制部又有分唔同嘅派系，佢哋會為咗唔同佢哋控制嘅利益，我哋嘅利益喺邊度啊？ 即係阿英君頭先提嗰套電影啦，即係佢啱啱係擺埋一齊提啫，就唔係話真係。唔敢講係好撚直接關係啦 ，OK， 即係你都嗰度 promise land 嘅話，遍地方言，點解咁撚有趣咧？睇得就係你真係 套用阿陳志雲大師嗰句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或者即係你唔諗，即係點講咧？你如果純粹係以現時主流媒體嘅報導去嘗試去釐清個事。其實是不肯得的嘛、 嗯、 其實你會很容易被他導向了 是 那個哦這個肯定就是好人了這個就是奸的、啊、這樣就這樣就算了整件事、嗯、但是內部你剛才英軍說你我給你看大家看看大家這麼喜歡看我的筆記你看英軍的筆記靚很多的 反光 幾撚幾撚複雜我一拍照給你看 看 看 不到 好撚勁的 拍照我被人拉啊你 本來拉的 沒撚搞啊 喂好看喎這個好看 搞 啊不是就是那錯中複雜啊個錯綜複雜係即係你唔，唉，就係一百萬太少，我只可以講能夠做到幾多嘢啊？應該 能夠做到幾多嘢？而家能夠做到 前期咯，屌你老味， 30%嘢啦，30%嘢啦，暫時嚟講就，所以唔得啊，真係趕唔切啦，真係趕唔切噶啦， 開咗波啦， 即刻嚟啦， 開咗波啦，我哋都開波。 即係所謂嘅第一手資訊，唔單止係我哋會攞到好，其實好多媒體都要攞到。但係個問題係點樣用啊嘛？頭先講得好清，其實已經講得好白噶啦。即係攞到呢手資料之後，你點樣用？你純粹係攞嚟做政府之間嘅權鬥啊，或者去維護泛民， 所謂某一派 嚇維護泛民啦、啊，或者定還是乜嘢咧？我哋做嘅就係嘗試攞呢啲咁嘅嘢嚟去推動個社會變革啊嘛。呢個係喺香港現有嘅傳媒，唯一我哋係唯一一個媒體係嘗試。做緊呢件事 即係就算港珠唔撚知啊，我哋講出嚟港珠唔撚知，你都要知啊嘛、 嗯。 作為我哋嘅聽眾，作為我哋嘅讀者、 嗯， 你都要知道到底香港事實上發生咩事啊嘛，係咪？第二節翻嚟再講。 好。